飞时就再找不回来。胸口已经存东西的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 世界，当你的爱。

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。